就没我的，就没 世界，心似海，却。 是谁？明天会有一颗心带我去飞。喜欢你，喜欢你，你就带我去飞。喜欢你，喜欢你，你就带我去飞。今晚还有几颗星难以入睡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去啊，高兴啊。 新闻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，大年三十紧急是辞旧迎新，团圆饭啊七七八八围着一锅锅，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。三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，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，电视里小鲜可惜憋足了劲儿，别管他说啥吃啥女人都们开心。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那个老百姓啊哦哎真要高兴。 有有有有朋友，有有有有朋友，高兴高兴，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。有有有有朋友，有有有朋友，高兴高兴，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。 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，新年祝上一生举国欢庆，电子电报乒乒乓乓总不过瘾，电力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。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，大年三十讲的是辞旧迎新，团圆饭啊七七八八围着一锅锅，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。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那个老百姓啊偶尔就要高兴。 咱老百姓们今晚上真的真高兴，今天晚会响起是一个声音，电视里小心可惜憋足了劲儿，别管他说啥唱啥女人都很开心。咱老百姓们今晚上真的真高兴，新年钟声一声举国欢庆，电子电报乒乒乓乓总不过瘾，天天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。 工作汗流浃背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，回头只有一回，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。放了真心在我胸前，盼望一天你会看见，我是真的改变，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。只恨自己爱冒险，强帮英雄的无畏，伤了心的诺言，到了那天才会复原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的传言，不要逼我想念，不要逼我流泪，我后悔翻脸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，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爱你在明天。

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我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不再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在心田。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。 说要懂浪漫， 说我不够温柔，不懂幽默，爱不常说出口，我却只想给你没有秘密，没有面具，真实的自己。请你相信，标准情人只能活在想象世界里，感受我的真心，陪你欢笑，陪说出口。

谢每一天。曾经我放纵享受，到最后无处解脱，越心痛就越快乐，越想快乐越寂寞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们不该

答应做个好人，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。 爱爱爱爱了几回，也明白其中滋味，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，我却还在等待着谁 也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自由，就像你的温柔，无法挽。

介绍。

天黑在天亮之前，他来过在我之前，黑眼圈证明了最近你常失眠，你消瘦的脸，你红肿的眼，多明显。你对他无限留恋，哦，也对我有些抱歉。怎样爱，只要你能心甘情愿，不要敷衍，不要遮掩，我都了解。Oh baby， 请也让我陪你直到天亮，聊他曾给你的伤。我借助我的肩膀 baby， 今夜我会陪你直到天亮。哦，别在意别人都会怎么想，哦哦哦，他欠你的我来给你补偿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我是天空无霾创始人曲福志。天空无霾拥有怎样的未来？我们的所有产品

笑是轻轻的有你最快乐，紧紧的拥抱最火热。你若深爱我，你就亲吻我，这是爱情结的果实最美一首歌。生活路上有坎坷，有爱能跨过，想用你吻爱笙歌。你是不是喜欢爱上我，说你最爱我，你喜欢爱我最深刻，今生无悔过。你微笑牵手拥抱我，温暖在心窝，我该能激动亲吻着一生的承诺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经典。 什么样的衣裳？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